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6，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活力榜的节目又跟大家来见面，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榜单呢？ 嗯，其实最近我们可能经常在讨论一些这个动画电影啊，这前几天我们也是谈了不少这个关于动漫的一些电影，因为最近正好呢有这个非常好看的寻梦环游记啊， 对， 然后这样一部电影上映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其实动漫电影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英雄电影啊，然后还有这个迪士尼动画呀等等哈、啊，我觉得还有一支就是有一个武林门派哈、啊，就必须得说，就是关于这个日本的动漫电影啊。 嗯，对，日本的动画电影啊，确实也是一直以来相信对每一个咱们年轻人哈、啊，你们年轻人和我们 和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相信对于大家产生的这种影响都是很大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从这个基本是90年代开始吧，日本呢有很多动漫作品哈、啊，现在都慢慢的这个在中国大陆都可以看到了，尤其是在这个近几年可以看到的作品是越来越多像比如说之前这些足球小将啊、灌篮高手啊、美少女战士啊、龙珠啊，这是早一批的，像最近的像海贼王啊，这也不是最近了，也是属于一直哈、啊、在连载的。每一个朋友其实或多或少在小时候都会接触过日本的一些动漫的作品，而日本的这个动画电影呢，在近几年也是越来越多的走到了咱们中国的大屏幕上，让大家有机会来看到。就比如说去年有一部片子，我印象好像也是在年底的时候吧，年底年初的时候，这个上的哈，非常的火，像《你的名字》。那今年底呢，同样的类似的一个这个档期哈，又有一部作品上映了，这就是《烟花》啊，现在是正在热映当中，也是根据这个日本著名的这个爱情电影的导演岩井俊二的一部电视短片的作品改编而成的，在这个很多年以后又把它重新制作成了一部动画电影上映了，现在也是正在影院来播放啊，这个不知道朋友们现在都去看了没有。 其实岩井俊二的这个作品呢可能我们都非常熟悉了哈，尤其是他的画风啊，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很细腻的手法啊，所以这个电影《烟花》其实上映之前有很多人对他抱有很大的这个希望啊，但是上映了可能几天吧，就大家的风评没有之前那么好哈、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些不太接受的，就是他们觉得类似《烟花》这种动画电影应该是纯爱的，应该起码也得是有点这种玛丽苏的感觉的吧，或者说探讨一些什么，但可能这个《烟花》呢探讨的反而是有点过于现实的一些情愫了，然后有些人就有点接受不了了哈。但是这肯定是个人的一些观点。 这个确实，因为日本电影啊，日本的尤其是动画电影，再加上岩井俊二啊，这几个名字放在一块儿，让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我们走进电影院会不会是一种那样的一种感觉，那样的一种体会？但是出来之后发现，哎，居然不是这样的体会，所以就会感觉到有些不适哈。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赵爽也说了，这个日本的动画电影还是在整个的这个动画电影的这个江湖当中啊，是自成一个流派的。一想到日本电影，我们可能就会 会首先想到几个人的名字，也会想到那几部经典的作品哈。 嗯， 这些作品呢，都是跟我们共同构成了关于日本动画电影的这么一个印象。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为大家来共同的回顾和盘点一下日本动画电影历史上那些比较优秀的影片。 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第一部呢，叫做《夏日大作战》哈，是2009年的一部作品。 来自于细田守哈。其实这部作品呢，应该说是日本动画电影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不管从它的这个画面，还是从它的整个的剧情的设置上，来说哈，都是比较代表性的这种日本的这种带有清新风格的一部动画电影作品。我们今天也是为大家找了这个《夏日大作战》的一个主题曲啊，在这儿也是放给大家。那么在这儿也是继续提醒各位，您除了现在听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之外，您也不妨打开易直播或者是微博的平台来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主题曲啊，也都是以这个MV 的形式来为大家播放的，所以大家如果能看到视频的话，可能更好的来感受一下关于日本电影的这样一些风格。我们首先来一起听一下这首夏日大作战的电影主题曲。 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电影啊，动漫的什么动漫大作战，夏日大作战，动漫电影夏日大作战当中的主题曲啊。应该说夏日大作战呢，这部影片是排在今天榜单的第五位啊，导演是细田守，是2009年上映的。那应该说呢，这个细田守的天赋啊，可以说在他同龄的或者说所有的日本的这个动画电影的导演当中啊，不是最拔尖的，但是他是比较努力的一个。从近些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一步一步的作品，比如说05年先执导的一个海贼王的电影版，包括06年执导这个穿越时空的少女，然后包括09年的夏日大作战，包括到后边还有一部叫怪物之子。其实每一部影片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他的这种进步的哈。 嗯 啊，他整个的这个电影的风格呢也都是比较的相对传统的那种日系，相比于这个宫崎骏来说，他比较喜欢用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线条，而且这个人物当中啊这个阴影出现的并不是很多，所以整个的画面的感觉给人看上去会比较轻松和明快一些啊。这可能也是日本动画电影的一个普遍的特征。 对，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的贴着手机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我觉得他的绘画风格很像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漫画书上面的一种绘画风格，就是说线条非常的简单，然后你会感觉非常的明快，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印刷质量的原因啊，就很少有那种就是 印不上了那种复杂的， 对对对，很少有那种特别特别复杂的那些人物，就是一般都是特别简单，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物的形象，还有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日本动画的动漫的那种人物的表情，就比如说生气了就眉毛要怎样，然后开心了那个嘴要怎样，然后这个激动了那个眼睛要怎么去摆啊，就有一种这个日本动漫的这个风格。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非常简单，就是拿一些线条去勾勒一些日本动漫的风格哈，挺有意思的一个作品。 对，没错啊，而且除了画面之外，它的整个的其实刚包括我们也听了这个电影当中的音乐，包括它整个的这个叙事哈，都是比较轻松和明快。因为这部片子讲的不是一个应该说讲的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小清新的这个故事哈，它讲的是什么呢，说一个这个理科的高中生啊，在这个放暑假在这个在家休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是解开了一个数列的问题，但是却被裹挟进了一场啊这个在虚拟世界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大灾难。那么他是如何来破解这场灾难的，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哈。因为这个故事的套路呢跟可能跟一些情爱啊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整个电影看下来给人的感觉确实节奏比较清新和明快的，这也就是他在叙事再加上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这个画面包括整个的音乐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共同的这种感受，就看完了之后觉得不累，很放松。 其实日本的导演很善于这种平淡叙事啊，我觉得可能从日本无论是电影啊还是动漫啊等等啊，就很多作品看来，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风格就是描写无论是人物也好啊，还是描写一些事情也好，可以平淡中见出一些这个咱们觉得不一样的或者说可以去反思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像夏日大作战我觉得就是一个真的很有日本风格的一个动漫作品，就是它很平淡，但是这个整个给人的感觉呢又不是说特别的无聊哈。 对，没错啊，这个平淡当中如何来把这种情绪啊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让大家都能获得一种比较好的观影的体验。就像赵总刚说的一样，这个日本导演比较擅长干的事儿，所以呢这部电影啊也是获得了这个整个的可以说是舆论界的认可啊，尤其是在2011年的时候还获得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奖的一个提名啊，也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认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在我们的榜单当中上榜，是排到日本动画电影作品当中的第五位，夏日大作战。马上呢为大家介绍今天我们榜单的第四位的这部影片。可以说这个片子啊有一点点是这种非传统的这种日本动画电影的那种风格，因为它整个讲述的故事呢一点都不小清新，而且是比较的烧脑，同时让大家看完啊感觉之后好像觉得心里边有一点点的怎么讲，也不能说是郁闷，就是有一点点的纠结会有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这部电影看过的人多不多啊，叫做红辣椒。其实听这个名字 完全猜想不出来它的剧情，你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校园爱情题材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或者说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有着某种风格或者特点的一些这个电影啊，比如说像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的。但是这个红辣椒其实它让人比较意想不到的是，它有点感觉带了一些小的悬疑，然后 和科幻， 对。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的电影啊。 对，其实这部片子呢，有很多人也把它跟《盗梦空间》来做比较哈。但是这部片子的这个时间，拍摄时间是比《盗梦空间》早的，是在2006年就上映了。导演呢也是日本著名的动画导演金敏哈。我们还是首先来通过一段这个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哈，我们先来一起的回顾和感受一下这一部经典的电影作品，叫做《红辣椒》，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它的主题曲。这段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电影《红辣椒》当中啊。其实听这段乐曲可能还是无法感受到这个片子它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片子，可能听上去还是觉得哎比较欢快一点，但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挺绕的一个故事哈。 对，这个绕的故事就交给论来给大家来这个讲一遍吧， 就把这个讲绕的故事任务交给我了。其实这个片子讲的真是跟《盗梦空间》的感觉啊会有一些相似，就是讲的是一个发生在梦境当中啊，说这个应该是有一个研究所哈，发明了一个可以在梦境当中治疗人的种种疾病的这么一种特殊的仪器，然后这个仪器呢突然有一天发现是被盗了，于是这个警方的一个警官就连同这个研究所的两个研究员就开始啊追寻这个仪器到底是被谁给偷走了。然后其中呢一个研究员他还有在梦境当中自己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在人们的梦境当中可以作为一个叫红辣椒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存在。那么这个红辣椒是干嘛呢？就是梦境治疗师，他可以深入到每个人的梦境去看每个人的梦里边，梦里边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来判断每个人不管在身体上情绪上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现实当中来给他治疗哈。等于就是在现实世界和梦境当中他是有两个身份的，那么这个 他在梦境当中的这个身份叫红辣椒，也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那么最终呢，也是经过了一系列哎呀这个各种复杂的调查呀，包括这个被欺骗呀，包括最后真相大白呀，哎，知道了这个背后的黑手究竟是谁，就是这个研究所的董事长，他动的手脚把这个东西给偷走了。他的目的呢，就是侵占全世界所有人的梦境，而完成他自己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坏的一个野心吧。最后也是大家联手把他这个阴谋给击破了，就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听起来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如果看这个电影的话，大家会觉得在梦境和现实之间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穿插。 对， 一会儿在现实，一会儿在梦境，一会儿在现实，一会儿在梦境。如果是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一走神啊，可能会感觉哎，可能就跟不太上，就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了。觉得烧脑的部分可能就在于他这个穿梭的部分。 对 啊，大家如何跟住他这个叙事的节奏哈， 对， 是比较重要的。 就为什么说他像《盗梦空间》，因为他也是到了后来，剧中的主人公都自己分不清楚到底是在梦中还是在这个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我还记得就是他们那个有一个女孩啊，这个日本名字有点长，我记不太住。然后还问那个一个研究员说：“我们现在是回来了吗？” 嗯。 然后那个说回来了，结果两个人逃着，发现好像还是没回来啊。 对对 对, 对， 就他们最后也分不清，因为《盗梦空间》里面不是拿那个陀螺来分，就是说到底是在梦境当中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嘛。所以其实他烧脑就烧在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种层层递进的这种关系哈，就是有的时候让你思考一下。不过他可能跟这个盗梦的这种怎么说呢？他的整个影片叙事的这个目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区别的。因为《盗梦空间》还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商业影片嘛，就他还是说，用一些这个很典型的这种商业元素啊，然后背后有阴谋啊，然后有各种什么东西。但其实我觉得《红辣椒》这部影片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些跟精神方面，或者说跟这种城市人的这种精神方面有关的一些问题。因为不是这个心理学上面也有一种是催眠治疗嘛，就是催眠之后， 哎，很像， 对，会让你进入到这个潜意识当中。就可能你平常会拿一些想法来欺骗自己，比如说哎，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这事儿我觉得啊无所谓啊，没关系啊，怕什么呢？但你真正到了梦境当中，或者说真正到了那种潜意识当中，你才能发现哦，我自己其实不是这么想的，我是想干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是在探讨，就你想一部2006年的电影啊，就在探讨说这个在精神世界当中，尤其是在都市人的精神世界当中，就是他的那种怎么说呢，焦虑啊，欲望啊，然后这个其实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些对欲望的这个阐述嘛，对，就我觉得他还是会让大家去反思这样一些问题。 哎，对，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一点啊，就是金敏导演他个人一个非常强烈的可以说是一个个人的特色哈。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动画电影这两个词合成一个词是说动画电影，但是其实两个词是也可以分割来看的，一个是动画，或者说一个是动漫哈，一个是电影，这两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那么如果说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位导演细田守啊，就是夏日大作战的导演，他的整个电影的创作的风格是更偏向于动漫这一型，就是说我们看他的电影感觉像看动漫一样。那么金敏就跟他属于处在另外一个这个对立的位置哈，就是看他的电影我们更像是看电影而不是在看动漫一样。 对, 对，因为他的电影当中就像刚刚赵昌讲的，能折射出现实世界当中的很多东西，而不是单纯的我们来看一个动漫哈那么的简单。 而且其实他里面探讨的一些问题，可能你看完电影之后也觉得细思极恐哈，就是仔细想想好像确实也是有那么一回事儿啊，然后有一点点这个恐惧的感觉啊，包括他这个到最后，可能我们会觉得有点疯狂，就是说人啊什么在走着走着从楼上就折下去了呀，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场景。但其实他也是用一种很怎么说呢，很意识流的手法哈，也是在表现一些就是城市当中大家的生活的状态。其实这种手法看起来天马行空，但是很电影。就是很有电影感哈。所以这个导演他拍了这部电影，虽然画风我觉得还是很动漫的，柯南，我觉得他的画风， 对，画风是有点像柯南，就单纯就画面来讲啊，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日本动漫啊，就一看就知道这动画片肯定是日本拍的。但是说你要看他整个的故事看下来，哇，就觉得这个导演他的这个想象力啊，确实还是不同于一般的这种动画电影的导演的哈。包括他对 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就像赵正刚讲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问题，他在电影当中也会以他特别夸张的特别近乎疯狂的这种手法来进行展现啊，也是他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好，那马上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还有三部的经典电影要推荐给大家，咱们稍后再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榜单跟大家来盘点的是日本经典的一些动画电影的作品啊，因为最近也是正好有一部这个日本动画电影在上映啊，就是烟花啊。顺着这部电影呢，我们来盘点一下日本在近些年出现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动画电影作品。 嗯 啊，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两部啊，一部是《夏日大作战》，一部叫做《红辣椒》。马上呢来推出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三位哈，也是今天为大家推出的第三部的这个作品啊。这个电影呢，今天下午我跟一个小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还 没有小朋友啦，人家也是大学生了。 跟一个大学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啊，他就跟我说这个《天空之城》我没看过，然后我就说《天空之城》你都没看过，然后他就说这片子太老了。我说这片子很老吗？然后我看了一下，还真挺老的，86年拍的， 对， 比我还大呢， 对， 比我还大， 跟我差不多， 跟差不多。哎呦，这个确实啊，这个以前没有太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在我们就是80后啊，就85后这一代人啊，包括85前，就80后整个这一代人，《天空之城》应该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开山启蒙之作哈，应该是大家接触动画电影或者说接触日本动画电影啊，应该绕不过去，应该大家都会看过这个片子。然后现在他们跟我说这个片子太老了没看过，我就感觉哎呦，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但仔细想一下，其实我们看《天空之城》也已经很早了，到现在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记住了《天空之城》的主题曲。 对对对。 但你要说里面的很多细节，可能仔细的想一想，也没有记得那么的深刻了。 对，就大概的内容还知道是一个他们往天上走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对吧？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具体遇到了什么呀，或者是发生了一些什么呀，可能也有一些东西理的没有那么顺了，所以这部片子已经很老了。 对，确实很老啊。但是这个片子在整个的日本动画电影史，甚至在动画电影史上哈，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来自于著名的导演宫崎骏的，可以说他的代表作之一啊。那么刚刚赵爽讲了，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片子，现在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呢，就是这个片子的主题曲啊。那不妨我们还是先来通过《天空之城》的这首主题曲，我们先来一起来共同的来回顾，感受一下这部出生在1986年的老片子。 这个刚刚开始哈，这个又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这个视频停掉了，但是没有关系，相信刚刚通过那几个简单的那个音符哈，都可以让大家回忆起哈这部《天空之城》了。 嗯， 应该说这个宫崎骏和久石让的这个搭配的组合呢，也是确实非常的深入人心。其实不止《天空之城》，比如说包括这个《菊次郎的夏天》啊。啊，包括风之谷啊等等等等的，诶，可能一说到这个宫崎骏的片子，总会有一部主题曲让大家印象特别的深刻。 嗯，刚才我们大概的感受了一下哈，我相信这首歌不管是什么年代出生的人吧，应该都是听过的，因为后来有很多版本啊，包括它有一个什么吟唱的版本，就在哼唱的版本，那个也是一听可能就流眼泪的那一种哈。所以它的整个的旋律既简单又好听又好记。那其实这个故事我倒觉得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部电影里面最适合给孩子观看的。 嗯， 就是他的故事主线其实也不难，而且是就是追寻要勇敢啊，然后追寻目标啊，其实这倒是我心目当中典型的就是儿童动漫电影的一个就是主题。 嗯， 就算大人也能看，但是就这个主题我觉得更符合就是说比如说十几岁或者说几岁的那种孩子去观看的。 嗯，对，就是他教给大家其实是一种非常正能量的一种这个观念哈，和这种面对人生面对这个挫折的一种态度哈。其实故事的梗概呢，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不是特别的复杂，就是讲一个小孩他是从这个天空之城天空上的一个王国掉下来的，然后掉下来之后呢，他就一定要让大家这个，因为在陆地上人都不信说在天空当中还真会有一个城在那儿飘着嘛，然后他就发誓说我一定要有一天要回到那儿去，让大家相信我讲的东西是事实。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努力啊，用各种的装备终于把一个旧飞船弄本啊，改本就直接又飞上去了。然后飞上去之后，哎，真找到了这个天空之城，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些这个在陆地上居心叵测的强盗们想要在这个天空之城当中来获取他们自己想获得的东西。于是呢他们也来了啊，也准备破坏他们的家园。于是这个男孩又和这个到来的这些强盗们展开了一个殊死的搏斗哈，最后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说这部电影啊，为什么它非常的经典？因为其实在后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只是动画的作品啊，还是电影的作品，甚至一些游戏的作品当中，我曾经有玩过一个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是大的模式跟这《天空之城》非常像，最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最后终点啊，剧情终点的位置也是在一个天空当中的城。其实可以说很多很多这样，包括其实海贼王当中，我们其实也知道有这个在天上的一个岛存在，叫做空岛。很多很多的作品当中都是沿用了天空之城的这个概念。 嗯， 可以说这部作品也是影响了后面很多很多人的这种创作啊，不只是动画的创作，其实在电影当中、游戏当中等等的创作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这部电影的影子在。 嗯，所以其实类似这种升级打怪型的这个电影啊，我觉得有很好看的地方，就是说他的这种怎么说精神一点都不难把握，就是说你一看你就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再加上他的一些音乐的配合啊，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看挺经典的一个电影。戏剧张力啊，或者说这个想象力也都非常的丰富。但如果说像天空之城这种就是电影啊，就是说他如果拿到，我在想如果说拿到20年后， 30年后的今天来看的话哈， 二十跟三十年后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 差十年差这么多吗？ 我觉得其实每一年我们看就是细细的去想一些包括动画电影、包括电影它的一些创作的思路，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就我觉得如果拿到30年后天空之城这样的影片，假设它如果在院线当中上映了，它还会像这么轰动吗？你觉得？ 我觉得可能不会了吧，因为这种套路可能当时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我想这个片子那个时候刚上映的时候，甚至说在咱们小的时候啊，就是九几年甚至00年左右啊，来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为什么觉得那么好看？就是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以前没见过啊。它这个天空双虫这个设定啊，本身就是一个很浪漫的设定，加上它剧中整个的音乐呀、剧情啊，包括它的画风啊，这些元素呢，都是给我们凸显了一个又浪漫又带那么一点点刺激的一种冒险的这种过程哈。那个时候在86年这个电影刚诞生的时候，这种作品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但你说30年后，你比如说30年后，我觉得到现在如果再上映的话，可能轰动效果都不会有当时那么轰动。但是我相信现在上如果把它作为一部新片来看的时候，还是会挺好看的。 对，因为你像冰雪奇缘啊，包括咱们现在说的《寻梦环游记》，其实套路还是那些套路， 对， 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他还是能把故事拍得依然是很好看。我觉得这其中就融入了很多，包括你像咱们之前说到的，就很多这个动画电影的人，动画电影人哈，对于这个影片节奏的一些把握呀，然后或者说，他对这个人的心里面，就是内心小小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把握，其实都是还蛮到位的。 没错，再加上音乐，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因为宫崎骏的片子当中音乐，久石让一直跟他合作啊，确实也是功不可没。其实像赵爽刚刚讲的这样，我就想起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啊，咱们这个中国观众肯定都会经常看这个跳水的比赛哈，中国跳水是很牛的。跳水比赛当中，最后大家跳的啊，应该在预选赛当中啊，所有人的这个选手都是叫规定动作，就是每个人上来跳动作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看每个人跳一样动作的时候，这个分儿啊就会有高有低，其实悬殊也很大的。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那个道理啊，其实差不多。就是如果你给每一个导演给他们一个命题，就是说你就得拍我给你说好的这个命题，那你看其实每个人拍的也会有好坏之分的，对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在昨天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说这样的一部作品如果拿到30年之后，它到底会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如果跟现在的比如《寻梦环游记》或者是《你的名字》啊等等同时上映的话，他还能拿到一个很高的票房吗？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其实这是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其实故事套路到现在可能还没有变化，思考的问题包括人性的一些东西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但可能更多的就是看看导演这种处理方式符不符合现代人的一种心理节奏吧。 如果大家也抱这个疑问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好好记住了，记个30年，30年之后问问我们的下一代人， 看看 对，给他们也别太早也别太晚，在十几岁的时候给他们看一下《天空之城》，问他们好看吗？你觉得看看得到答案会是什么？ 应该30年之后给他们看《你的名字》， 看《你的名字》。对，说《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确实也是在去年底啊有一个轰动的效果啊。我们说《天空之城》30年后不知道怎么样，其实《你的名字》30年后啊，情况怎么样也不好说啊，其实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30年后我不知道情况如何，但是去年底确实《你的名字》在这个整个的院线当中啊是处于一个非常风靡的状态啊，每个朋友我记得那种情景就跟我们现在看这个《寻梦环游记》一样啊，每个人都去看《你的名字》了。这部电影呢，应该说是这个也是日本的一个著名导演新海诚的他的一部代表作品哈。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导演的个人的印记。我们不妨还是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电影的主题曲来回顾一下这部在去年底哈上映的电影《你的名字》。 それなのになぜ目も合わせやしないんだい遅いよと怒る君これでもやれるだけ飛ばしてきたんだよこ 心が体を追い越してきたんだよ。君の髪や瞳だけで胸が痛いよ。同じ時を吸い込んで離したくないよ。遥か昔から知るその声に生まれて初めて何を言えばいい。君の全然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不器一丁な笑い方をめがけてやってきたんだよ。君が全然全部なくなってじりじりになったってもう迷わない、また一から探し始めるさ。 来，刚我们看到的就是你的名字当中的这段主题曲啊。你的名字呢是在去年上映的，导演是新海诚。就是新海诚他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画面非常非常的唯美哈。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他的电影当中就是每一帧的画面随便截随便停，你在哪儿停都行，每一帧的画面都足够当屏保的。 而且就是之前可能这个被大家诟病比较多的是新海诚的故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你感觉感觉像一堆屏保作品的那个 合集， 对，这个动态动态播放。那你的名字，我觉得其实它的故事也是大大出乎大家伙的意料。包括刚才为什么我会提出来就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的名字现在这个套路呢，很像当代的一些偶像剧的套路。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哈一个霸道总裁和小公主这样的一个模式了。就现在我们的模式，外星人已经玩够了。然后基本上什么什么什么社的总裁已经玩够了。就现在可能大家更多的是玩了这种什么穿越呀、二次元啊、不同时空啊、时空交互啊、灵魂互换呐、这个都是现在一些就咱们说网络型的偶像剧常玩的一些套路了。所以你看你的名字它的这个就是故事还有运用的手段特别符合网络时代对于二次元的这种认知， 对， 就很二次元它的这种感觉，是吧， 就是带点互换带点穿越这种东西、 对，然后最后呢还把这个主题扣在了唯美跟小清新上，还有就是大家对于爱的坚定上面哈。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下子引起了轰动，在去年的年底，所以就可能也是一个必然吧，我觉得。 没错，因为比较契合于当下哈，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对于这种审美的这种认知啊，就是击中了大家的这些点。但是三十年之后大家认不认识那一套，诶，我们这还是要打一个问号。但其实话说回来，其实在这多说一句啊，比如说这种审美啊或者时尚这种东西啊，它总是转着圈走的，总是一个轮回。就比如说我们看其实现在所流行的一些打扮啊，跟二三十年前诶好像差不多的，因为都在讲复古嘛。那么再过几年之后大家再复古，可能就复到我们十年前的那个古去了，就是一圈一圈的复。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就跟一个圆圈一样，一点一点在往前走哈。但其实流行的东西就是这些，就看哪个特定的时代大家会喜欢哪些东西了。但其实说到三十年后啊哈，我们刚刚这两部作品《天空之城》和你的名字都在说三十年后会不会继续被奉为经典。但是我觉得我们马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部今天排行榜单第一位的作品，我觉得应该可以说可基本可以肯定三十年后再看它依然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作品，因为这部片子内涵实在是过于的丰富了，已经超脱了动画电影这个概念很多了。这就是千与千寻哈啊，01年的宫崎骏个人最优秀的一部电影作品哈。其实关于这部片子可以探讨的很多哈，我们还是先来照例先放一小段哈《千与千寻》的音乐，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音乐马上就可以被拉回到自己第一次看《千与千寻》的时候。さよなら。 死んでゆく星に花も風も街もみんな同じ。 哎，一段非常经典的音乐哈，先看过这部片子的朋友一听这个音乐马上就能记得起来了。 嗯， 啊，宫崎骏的一个代表作，其实当中也是可以说是宫崎骏对自己拍摄电影的一个这个思路吧。 嗯， 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展示。因为他的片子当中，为什么他的片子为什么大家一直这么爱看，就是因为他其实能折射出很多现实世界当中的问题哈。 嗯， 他折射的东西都是一些目前哈人类社会在发展到这个阶段所诞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环境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在这个千与千寻当中可以是做了一次爆发式集中的展现。 嗯，其实《千与千寻》这个为什么刚才论论也说这个可能过30年大家还是会依然会很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因为它探讨的事情呢，就是如果小孩看了可以仅仅看到一个一个人从懒惰或者说从这个不太好然后变好的一个过程哈。 嗯， 但如果说可能大人看了会有另外一份感悟，就因为宫崎骏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对很多东西进行了探讨，比如说爱。尤其是可能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哈，可能其实尤其对都市人来说慢慢丧失的一个功能就是爱，怎么去爱一个人的功能。 没错， 就是可能大家越来越习惯于保护自己，然后不习惯于去爱别人。有些人呢是他习惯用各种的情绪因素以为那个是爱，但其实也并不是啊。所以其实这个电影当中也会对这个比如说千寻一开始这种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懦弱啊，然后比较自私啊，然后通过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哈，然后学会去爱别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让大人反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老少咸宜，小孩看有小孩看的好， 对， 但大人看有大人看的好。其实啊，真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像比如说有几部啊，不管是这个小说也好还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我就小的时候啊就看就觉得很好看，但是长大了看之后呢，哎呦还是觉得很好看，但是这个你看出来的东西或者说你理解的东西跟小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一个好的作品我就应该是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老少皆宜，而且每个人都能从当中看出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长，从这个电影当中能够摄取的东西是无限的。 对， 哎，这其实是一个好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吧。 而且就是导演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对这世界的思考。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啊，不管是小说就文学作品，还是说这种影视作品，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思考在里面。你可能随意抽出来一个人物，你长大之后你仔细去分析，他可能都后面蕴藏着很多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哈。 没错，就像这部《千与千寻》当中啊，出现了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千寻，还有他爸爸妈妈，还有这个汤婆婆，还有把小白龙，比如说无脸男等等等等哈。各个人物当中都可以共有很多很多我们去挖掘的地方啊，可以说这部电影就像一部这个取之不尽的宝藏一样，一直这么多年依然是被大家奉为经典，也是获得过这个金熊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啊，都是获过奖，也可以足见啊这部作品的优秀。那马上呢，我们就为大家来放出啊我们今天的榜单，最后带领大家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5部日本的动画电影作品。 九八二活力榜之日本动画电影经典作品排行榜第5名，《夏日大作战》。第4名，红辣椒。 第三名《天空之城》。第二名，你的名字。第一名，千与千寻。 呼んでいる胸のどこか奥で、いつも何度でも夢を描こう。悲しみの数をいつくすより、同じ唇でそっと歌おう。閉じてゆく思い出のその中に、いつも忘れ。 哎，好，随着我们今天榜单的揭晓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啊要到了尾声了啊。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收看。那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我们看到他们节目呢现在啊这今天可能是要唱歌，这个整个的 MV 的画面已经在电视上显示出来了，也请大家继续的关注啊，关注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这个好听的歌曲的现场的演唱。 我是赵爽。 我是论论，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